好的，可以了。 好，那刚刚 Jerry 在休息时间的时候有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在我的 IG 第四张照片提到的地支长干，为什么寅明明是木，却含有甲木、丙火、戊土这三个，而且他比较不能够理解的部分，可能也是大家所有的人共同的一些疑惑，可能没有被 Jerry 先提出来的，就是甲木明明克戊土，但是为什么寅里面会藏戊土呢？那在这个部分，我先必须先解释一下，我们大部分的人的学习八字基本上都是参照古书或者是自己老师教导的东西传下来的。那很多老师甚至不教这些部分，他就丢一本书跟你讲说，你就直接背完就好。那他只教比较深入的东西。那这也是我跟派翠克觉得要开八字新手房的原因，因为太多人卡在这个区块而无法入门。那我们会希望说用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诠释跟分享，这样子会让你们比较好上手。好，废话不多说，我们来看寅月戌日的问题。寅月，就我自己的看法，刚刚我有提到，请大家先看寅巳申亥这左下、左上、右上、右下这四个。这四个我先提到一下，这个就是所谓的四驿马的位置，驿马，驿马行动的驿马，哦，四驿马的位置，它是相当活跃的一个角落，四角角，哦，四个区块。那大家有没有发现，在这十二个地支里面的长干，这四个跟另外八个有什么不同？有人知道吗？可以举手吗？我很喜欢看有没有人跟我的看法当初对的一样。我当初看的时候想要找规则，然后我就发现说没有规则我也很难背，结果让我发现了这四个角角寅巳申亥，它的地支长干都是阳铁干，另外八个几乎都是阴铁干。我讲几乎哦，为什么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程序图当中会有阳铁干这个除外，其实所有的另外八个几乎都是阴铁干，然后寅申巳亥都是阳铁干。所以你只要背寅申巳亥四个阳铁四个地支的长干的时候，永远只有阳铁干在当中。好，这是第一点，这是我自己的认知，哦，我的背诵习惯。好，那第二点，回答 Jerry 的问题，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的假设地支是月份的地球绕太阳所产生的季节的变化、等热的变化、日照的长短变化的话，那其实月份跟温度的变化的时间推移，并不会一瞬间就到达下一个季节。这一点认知，这是我自己的认知。也就是说，春季要进入夏季之前，它不会一瞬间动，下个月就温度飙升20度，就直接进入夏季。它会慢慢的增温，慢慢的变燥热，然后慢慢的在季节交换的时候才开始到达夏季。所以土戊土戊土哦，好，戊土它是代表第三个月份的时候会出现的诅咒的五行气流的能量，那它也不可能一瞬间就像开开关一样啪一下，就是在辰月农历三月的时候就会以戊土完全的做主导，它一定是有慢慢的在带入这个能量当中。那在寅月的时候，就像有戊土的时候，就象征着戊土的最初始的开头能量是从寅月开始的，那到辰月的时候是到高峰。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那提供你参考一下。而且在里面当中不要忘了哦，我写的顺序是甲丙戊，所以我们又回归过来五行生克的概念，你的论点没有错，甲会克戊土，甲木会克戊土，但是中间插着一个丙火的时候，会变成不会是完全直接相克的，就会变成甲木生丙火，丙火生戊土，有一种这种的能量流的移动的感觉。那这是我的部分，欢迎派翠克。 阿哈斯那个在不在？要不要先讲一下？ 好，他看起来不在，好， 挂机， 好，没问题。那我来说一下，说这个东西我的稍微一个理解，但是在这个要讲，因为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要把整个我觉得一种五行的能量把它讲进去，就是说这个四个角落其实也是所谓的刚刚李组长讲的叫四翼嘛，但是从同时也是所谓叫四长生。那五行里面刚刚讲到李组长讲到说这个力量的很多部分是流动的，所以我先讲一个概念，然后跟我自己去背这个东西，我是怎么去看待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假设先从农历一月先从寅开始好了，寅就是春天嘛，所以寅这个东西一定会含木，哦，第一个它一定会含木，然后呢再来，然后呢第二个它会藏丙火。为什么？因为呢，从冬天的时候是水最旺，火很弱，但是只要一路到春天的时候，木五行来讲木生火，所以这种感觉有点像说，当木呢已经掌握到这个能量的时候，那接下来的火的能量是不是已经慢慢的在开始运作了？所以寅里面就会藏一个火，那可能它就是丙火。那至于它是怎样阴阳，我觉得可以稍微背，可是你可以去思考，就是说它大概是这样的意思。然后呢，它为什么会藏土？它这个第一个是，其实你看寅申巳亥四个角落，其实照理讲都会有一个土，应该讲辰戌丑未本身是四个土的主气，但是在寅申巳亥四个角落，其实它应该都会含土，只有亥里面没有藏土。所以其实你如果你要稍微记的时候，我觉得可以这样记。所以我们先讲寅里面为什么有木跟火，第一个就是当木在的时候，火就是下一个，就是当我爸妈如果当这个民进党主席，或是国民党主席，或是中华民国总统，那可能呢我的力量呢就已经有一定的存在下面，我都会这样背。然后呢，那因为我刚刚前面有先提示嘛，在上一堂那个休息之前，子午卯酉是四正，所以它力量比较单元，所以就会进到卯。然后第三个是辰戌丑未，那辰戌丑未以辰来讲，为什么它第一个含土没问题嘛？因为它一定是属土，对吧？然后第二个它为什么会含木？因为它在春天，所以它会含木。然后呢，第三个它属水。因为这个有点复杂，这个又牵涉到另外一个叫长生诀，它是水库，就是有人常常以前大家听到的叫财库，所以呢这里就是水库。所以这个寅卯辰来讲，我们以一个方向或是一个季节来看的话，就会你第一个可以想寅里面呢有木甲木主气，然后第二个丙火，下一个有季节，因为木生火，所以下一个季节是火。那第三个可能是四个角落都会有个土，这个我有点忘记要怎么解释啊，因为我现在都用背的，所以我可能没办法跟大家讲，但是我觉得我印象这样。然后呢你会发现当一个季节的第二个顺位，卯里面就单纯的就是只有一个最强的单一力量，所以卯里面只有藏一木，然后呢第三个戊乙癸，那我只可以给大家提示，就是说每一个位置你要看往前往后，譬如说我们在看辰的时候，它是有乙，然后有土，但是它会有一个是癸水，是上一个季节的东西，听得懂意思吧？春天的上一个季节是冬天，所以它是上一个季节的库，因为上一个季节走向衰败以后，最后到辰里面完全把它锁住，然后进入火，夏天的力量。好，我这样讲，那个各位在台上各位 speaker。你们稍微可以理解我要讲的表达的东西吗？如果有的话，可以给我回应一下。 那如果对我们当中叙述有任何问题，也可以直接提 吧。好，那我就再继续讲一下，往下讲。所以你看到四火一样，四是夏天的主气，所以它第一个一定是丙火，对不对？然后呢，第二个呢，它有下一个季节的东西。夏天的下一个季节是不是秋天？所以它是有金，然后第三个它一样有土，所以四个角落来讲，其实我会用这个方式背。 然后五里面有丁己，哦，然后那因为我们刚才讲嘛，五火照来讲是只有丁火，但是因为它有多一个己土，然后你走到未了以后，你会发现它有，因为它是夏天，所以它已经有寒火。第二个，它主气是土，所以它有己土。然后第三个，它是上一个季节的木库，那个库就是那个陵墓的木库，所以是木库。各位有发现这个关系了吗？所以它有一个它的类似性，所以我再简单带，然后再往下。你看申是秋天，所以它一定有金。然后呢，然后再来下一个季节是壬是水，因为秋天的下一个是冬季，所以它有水。然后呢，第三个是土。然后以此类推，那亥子丑一样意思，只是亥里面没有土。那这个有点难啊，因为这个东西在八字或五行要溯源的东西真的很多，那这一点我平常来讲我没有记得很清楚，然后我也没有那么在意，因为这东西对我来讲我暂时我可能还没把它当那么一回事，或者我会运用到的层面还没到那边，所以这个大概是我的背法。那这样好像没有回答到 Jerry 的问题，因为 Jerry 想要问的是原因，对不对？ 不好意思，想你等我一下。所以刚刚我跟潘先生的解释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吗？还是你觉得哪部分还不懂？ 那先先问李组长，如果说驿马都很活跃的话，那为什么巳没有藏壬水，申没有藏甲木，那亥为什么没有藏丙火啊？谢谢。 然后这个是等一下我们要讲的十二藏身运表里面会有。我先回答你，因为爵位，应该是这样讲哈。任何的五行既然有能量最高的地方，故也一定会有能量最低的地方。这就像我们宇宙当中有恒星可以发光发热，自然而然也有一个地方叫黑洞，可以把所有的光都吸进去。所以你刚刚问的为什么四火里面没有藏水，原因就是在这么热的气氛里面，在这我们以月份来看哈，就是我们把所有的五行都带入月份，四月就是农历的四月，也就是国历的五月。那在那个五月的当中，其实所有的日照跟温度都已经拉高到很一定程度，而且会继续往上。那在这个时间点时节点上，其实水的力量就微乎其微，甚至他们古人定义叫做不存在，叫做绝，叫做绝命关头的绝啊。那是玩命关头，我讲另外一个形容词叫绝子的绝，死的绝，就是完全灭绝的意思，也就是这种五行的力量在这个月份是不存在的。那各个五行都会有自己不存在的月份，也会有自己能量最强的月份。那等一下我们的十二长生运表会讲到这个部分。好，那这部分可以吗？还是等一下你听完十二长生运表，如果还是不理解的话，我们再讨论，好吧？那个 好， 表的部分有什么问题？ 那个刚刚老师不是说子午卯酉是比较纯粹吗？那时候就只有那个午，它就两个，除了丁以外，它还有己，其他都只有一个藏一个。那为什么午会藏还有己跑出来啊？ 好，这就是一个那个八字的概念，你们大家记一下，叫做火跟土这两个五行是一起看的，叫做口诀，叫做火土同长生。长生的意思是长短的长，生日的生，生命的生。火土同长生，那这个意思其实就是指你只要看到有火，基本上就会看到有土的概念会出现的意思。 那为什么是一定是己土，不会是其他土？ 哦，刚刚派翠哥有解释啊，就是他的经验跟认知是觉得所有的能量到一定的极致的时候，其实会由阳转阴。那我的解释，我的看法，看你们习惯用哪个看法，或许你们自己也有自己的解释的看法，因为古书不会解释这个东西。那我的看法是，四长生位，也就是引申四害，或者是俗称的四驿马位，这个地方 才会出现仰天杆，其他的部分几乎不会出现仰天杆，因为他们是能量和火药的一个区块。那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记的话，就是火土同上升，然后五是属于火的属性，所以一定有火，但是它不在市场升位上，所以它是五火，它是阴火，哦，它是阴火，丁火。那丁火属阴火之外，接下来火土同上升，所以它也要有一个土，那它也是属阴的，所以就是变基土，这是我的背诵方式。那个，因为你房间不会找到有解释的方式，所以可能你如果真的转不过来的话，看你是要采用哪一个。你有自己的方式可以背诵这样子。 对，我补充一下，就是说其实我不太会解释这个问题，但是我只能协助大家观察，就是说如果你注意再看它所有的规则，这只有在亥跟午这两个地方是没有规则的，就是说子午卯酉是四正，都是最纯粹，只有午里面多带一个己土，那我觉得你可以稍微用背下来的。所以那当然我的理解就是火土共长生，然后至于亥，你看四个角落每一个都是三个，而且它的用法都是一样，藏的方法都是一样嘛。比如说寅是阳木，就是太子刚登基，所以是甲木，卯是乙木，对不对？巳是丙火，午是丁火，申是庚金阳金，酉是辛金，对不对？阴金。然后呢，亥是阳水壬水，然后子是甲，这个规则其实都一样。所以你再然后再来就是说每一个藏三个的问题，因为寅巳长生，它并不是说它是四个长生位，可是它分别是不同的一个长生位。比如说寅这个位置是火的长生，因为什么？因为我说过木生火，等于是我的后代。所以呢，假设我当家了，那我儿子就在下面接棒，或是我如果接了老板，我当老板了，我儿子就在下面准备做太子接位。所以寅就是火的长生，所以它就会有四火中的第一个丙火，然后呢，寅的主气是木，哦，那你可以这样子的，然后再来四个角落，照理讲都会有一个土，哦，这刚好只有亥里面没有，所以你用这个方式去记的话，寅巳申这你都可以用，哦，比如说巳本气是火，但是呢，巳是下一个季节的长生，所以它是庚金，它是金长生，然后呢，再来它有土，你用这个方式是不是跟寅的记法是一样？你到申也是，然后呢，申是金长生，所以是庚金，然后它是下一个季节的长生，对不对？它是下一个季节的长生，水长生，所以它有含壬水，然后呢，一样有土，哦，而且都是戊土嘛，哦，刚才李组长讲都是戊土，都是阳干，然后你到亥，亥的部分也是这样，亥的本气是壬水，亥的下它是木的长生，所以它里面藏着甲木，但是唯一来特别来讲，就是在亥里面。它是没有土，那这个其实应该是找得到，如果你有兴趣上 Google 或许也会找到相关资料，但是对我来讲我就没有把力气花在这边。那我们再回来讲，因为子午卯酉刚刚这个小拉链，那他已经既然问这个问题，表示他有在试着去理解，那我就趁此再说一下。那你再看这个辰戌丑未这个部分讲完，等一下下一个部分我们讲到十二长生，各位的那个我觉得都会慢慢堆叠上去，所以也不用觉得说现在讲这个没什么意思。那我们继续讲，你看哦，丑是不是在丑本气是属土，然后呢它位于春天，所以它里面有藏水，而且都是阴的，哦，它是癸水，哦，阴的，所以库里面藏的都是阴干，哦，那长生里面藏的都是阳干，哦，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呢，丑呢它刚好是上一个季节，为什么叫库？上个季节衰败挂了，到了坟墓里面，所以丑是金库，所以它是藏辛金。哦，好，那我们再往下看辰。辰，我刚刚如果各位有听的时候有听过解释过，第一个辰属土，然后呢辰是在春天，所以它里面藏木是乙木，然后再来它又藏的上，它是上一个季节的库，所以辰是水库。好，我再继续哦，快速的把它讲。所以未本气是属土，所以它是藏己土。然后呢，它在夏天，它属火。然后未是上一个季节的库，所以它是木库。 哦，然后好，再啊最后一个戌，戌本气是属土，它在秋天，所以它会藏金，所以它里面有辛金。然后呢，最后呢，然后它是上一个季节的库，所以它藏一个丁火，所以它是火库。然后以此类推，这个是我自己记，所以用这个方法记，其实你唯一觉得不合规则的，就是只有戊跟亥。那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如果那个阿卡西法大大在的话，他应该会有比我们更精准的理解，因为他这个部分我认为他是懂得很多，那只是他现在可能没有空，所以如果他有空，到时候再看看有没有机会叫他给我们彩蛋这样子。好，那这样小拉链你这样可以吗？ 可以啊，老师很这样很变得很清楚。那我问，想问那个辰戌为什么是辰戌就是戊土藏戊，那、为什么未丑就是要藏己土？这是 哦， 这个怎么来 的？这个要 Google， 这个我没有记，我就是 啊，就是阴天干跟阴阳的问题啊，那是属阴天干，丑位是属阴啊，顺序啊， 哦。对了，有一些啊，但是我就没有记这些了，我就是把它直接就把它背起来，所以我就没有还没有观察，还没有把力气观察到这个部分这样子。那刚才李组长帮忙解释了，谢谢李组长。 你是第二次进来这个房间对不对？ 对对啊，对啊。 好，那所以你的记法很简单，就是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然后把它分别在上面标数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然后地支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那你分别也在这个地方标一到十二，然后你就会发现丑跟未分别属第二个跟第八个，然后辰跟戌是分别排第五个跟第十一个，所以也就是说我的记法啦，就是辰戌既然都是属于奇数，那就属阳，那丑未属第二个跟第八个是偶数，所以就属阴，这是我记法。 了解，谢谢。 好，到目前为止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其实我是觉得大家不用特别太纠结在这个区块哦，因为现在有论八字 APP， 它直接会帮你排出来。那论八字 APP 长干我们看到目前为止就是它修正到后来是没有错的，所以大家也不用特别纠结，只是说如果万一有一天你身旁没有手机的时候你要排的话，你还记得长干内容是什么，这样才会让人家觉得哦你更专业这样子。那我刚刚手写的那个四长生、四正位跟四木库这个部分，就是大家一直绕着转的一个区块哈。然后请下拉一下，滑一下页面，我的照片会改。那目前还没有放在那个 IG 里面，我找时间再把它补上去。因为没有特别聊到说会讲到这个区块，好，来我们看一下我的头像哦。四长生，长生的写法就是这个正位四木库，就是十二地支。四长生在代表寅申巳亥哦。我们的八字领域里面的讲法啊、不太会按照顺序讲，不太会讲说寅巳申亥比较少，因为我先带一下好了。会这样子的念法都是因为他们两个是处于对角线的180度相冲位，我们会这样念的原因是这样子、就是寅申它就是180度的相冲位。我们回头看一下我的 IG 照片，我 IG 照片里面会有摆一个第四张。好，你看哦，我们的寅申，我们看第四张寅申，你就会发现在对角线的位置，巳亥也是在对角线的位置。那所以故得正，我们可以看得出，如果巳正位是子卯午酉，那我们讲法通常会是子午卯酉，我们都讲对同位，180度对同位，就跟星象区也很像哦。然后那个辰戌丑位也是一样，就是四木库。木库就是指它是像一个把五行的能量锁进来的一个感觉哦，仓库或者是坟墓也好，那问题是我们都习惯叫它叫库或者是木库这样子。那这个头像是临时的补充给大家这样子，那大家有背得起来就背，要背不起来就交给论八字 APP 这样子。这样目前为止 OK 吗？如果 OK 片的话，我们就进入到十二长生运表。刚刚我们一直在讲长干，长干还有讲四正、四长生、四正位、四木库，然后里面的五行的运作，这些问题都很好。那只是我发现大家真的对这个开始有兴趣起来，所以才会问比较深入的东西哈。然后，但是问题是，所有的八字的基础概念会慢慢的一层一层，像人类图那种东西一样，就是叠加上去。然后大家不要害怕，有问题就问。好，有问题我们就停下来。好，我们看 IG。 我有一个那个长生，因为你这个又把阳阴阳长生把它对在一起，然后我有另外一张长生表，我想说我们不是应该要从哪？就单一个东西，它的那个十二长生诀，长生木光开兼入帝王衰病死木绝太阳的那个图，你有那个图吗？我有找到一张啊，但是我在想说， 哎，我第五张不是吗？ 对，但是我想说的是，它可以配合那个十二地支的位置，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对。我照给你看，你 我先讲，我先 好，你先讲啊，我等一下我发给你，你看一下。 好， 嗯、 好，那大家看一下第五章的部分哦，十二的天干长生十二生表，其实叫十二运表也可以，没关系。那我们先看上面的部分，都是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这大家应该没有问题，也不用重复。好，新的概念在右手边的列表，大家可以看到右手边十二神的部分叫做长生木运官带领官地旺衰病死木绝太阳。好，我的技法就是十二个不用全部都背，不用。为什么十二个不用全部都背呢？因为我们真正常用的，大家听一下，我们比较常用的是长生灵光灵官地旺木绝这几个。如果你真的还要多记的话，就是再多记一个木浴。好，重复一次哦，我连附带木浴一些讲进去哦，就是从右手边开始，长生木浴灵官地旺木绝这几个是特别要稍微留意一下的，尤其是如果真要我讲的话，最主要是长生灵官地旺跟绝吧，木也可以，就是最多记这四五个，这四五个位置稍微要特别留意一下。好，大家会觉得这有什么道理？有道理，这象征着一个人的一生，也就是这个天干的一生。什么叫天干的一生？我们先不看长生的位置哦，我们先看最底下。最底下，我们从胎这个位置开始看。胎就是形同一个人在母体的位置的意思，是一样的意思，就是他刚刚开始被酝酿出来，被酝酿出来的开始最初段，就像那个在妈妈的子宫里面，你开始慢慢的投胎养大的意思。那养就是下一个顺序，就是越来越大。那长生为什么重要呢？长生就象征着一个正在不断长大的小孩，他虽然是小孩，可是他不断的有潜力在往上长高、长胖、变聪明，行动力更好，能够去的地方更多，学的东西更广。所以长生为什么我会建议大家也要记住的原因，就是因为长生对于天干的作用力也是很重要的一环。那沐浴就是青少年时期嘛，青春期就是想要找就是沐浴就是洗澡的意思，那也就是想要谈感情，想要有跟异性产生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的意思。好，那有的时候偶尔啊，有的时候也能判断说会不会容易有桃花的一种，其中一种看法也是看沐浴这个区块。那当然这不是金丹，全部都是看这个，还有别的看法。好，那官带就是我们俗称的二十几岁、三十岁左右正准备要，就是已经出社会、学成出社会，然后想要往上爬。那个灵官就是已经当上了主管的意思，那地旺就是最高的主管了。 那你当到最高的主管帝王之后，这两个灵官跟帝王都是属于能量强的区块。比如说我们看甲木，我们看甲木寅卯，甲木是属木，寅卯也是属木，所以甲木站在自己能量场的月定最强，或者是其他地支也同样有寅卯的时候，就是代表他在那个区块是能够攻击甲木的能量资源是最高的，支援甲木。好，那所以也就是说灵官跟帝旺都是属于甲木的强力的队友的意思，强力的盟友跟正当党友的意思，就是照排水科的那种比较接地气的一种形容方式。好，如果你已经当到了党主席了，当到了行政院长甚至总统的位置帝旺，你都已经当到皇帝了，你还有办法再往上当吗？当然不行，你就会变成太上皇。太上皇表面上看起来很有力道，但是实际上他玉玺已经不在他的手中，他会慢慢的衰老，就是人说的你的老外大，所以帝旺之后就会开始进入衰，然后更老了就会生病，病了以后就这样就会死亡，死亡就要进坟墓，那坟墓里面埋久了就整个灰飞烟灭都没了，就绝了，绝就是从头到尾就不存在了这样子。所以十二长生表五会迁移的背法不是从长生开始背，而是从胎开始，胎阳长生沐浴官带灵官帝旺衰病死墓绝，这就很好记。他不用全记，因为真正会用到的就只有那几个，长生沐浴灵官帝旺墓绝，就这六个会比较主要。那以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要提出来哦。 我正在努力哦，你先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我等一下传给你了，正在查。 好啊，好，好啊。那我们先看一下，我讲个西部一点，我举个例好了。我的照片里面，我看今天哪一个日主谁比较多？今天有魁数。 我传到赖给你了，你看一下。 好，等我。 好。 这张好哎。 你试试看，要不然你就发 IG。 好，我先发 IG， 麻烦你讲，我先把它贴上去了。 好，好，各位，那刚刚李组长，其实我们这边应该这样讲，我跟李组长的学习入门的过程的不太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们彼此去记的东西的方式也不太一样。然后其实我也不确定。因为其实没有在跟讲给各位听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当初我们的想法跟技法它为什么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我觉得学八字就是你要一直 update 你的资料库，所以有些东西应该这样讲，在不同的过程当中，maybe 各位现在是入门，只要稍微先知道一些大概，那如果你要再很精细，你可以看你的兴趣，不然你会有点这种感觉，像什么小时候老师都说什么你丢我捡，你知道吗？然后我后来发现，我就很认真去做，结果发现你丢我捡，我根本走不回家。你懂这个意思？看我回不了家，你知道吗？看你丢我捡，看这怎么回家呢？你懂意思吗？所以我用这个部分来去跟大家解释，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稍微跟大家讲，那有的东西搞不好，透过你们去问问题，会想，这个东西我好像也不太会。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在先在用跟理论正统的过程当中，就像说，如果你们看我的 bio， 你会发现说，其实我一直在古书跟实物当中找连结。你一直讲古书也不对，那你的实物当中，它有的时候如果能够跟古书有相应或理论有连结，那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用这个方式去断对，可是到底是蒙中还是断中？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实在是蛮复杂，所以这个我觉得八字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所以我才会讲说我们今天是给大家一个入门，然后或许大家会发现说原来这个李组长也不知道，原来这个派翠克也不知道，可是我们还是可以学八字学到一个程度啊，所以我觉得也不能说完全都说什么都要搞懂才往前面才会往下学，那我说真的最后很容易放弃。这个跟大家分享，然后李壮，你发好了吗？那你 我先贴上去啊，等一下我会重新再发在一起啊，你可以讲， 好，好 ，OK。然后呢，我们那 刚刚目前的这个部分，各位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你还是可以举手，然后你还是可以发问。那、啊、我会的，我就跟你回答；啊，我不会的，我就跟你讲，我不会，或者是我不是很懂啊。然后看看有没有更懂或是理解更多的人，然后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哦，那待会呢，李传，我们等一下会放的一个书，就是说十二长生，它其实是，就是说这个很复杂，就是说。因为八字他想办法就是只有用八个字，然后就要来论命，那不像其他的，其他的术数啊，比如说紫微斗数，还有宫位啊，还有很多颗星啊，然后现代占星、古典占星有很多东西。其实八字就是十天干、十二地支，然后呢在八个位置，那里面呢地支还有长干，那由简而繁，它就是从一层最简单。然后呢，随着你自己的能力、功力，不停的堆叠、堆叠、堆叠、再堆叠。那我们现在只是先研究命，然后最后再运，哦，所以就是等于本命，再乘以大运，再乘以流年。那它这个有一点像那个次方的概念，哦，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哦，这只是我自己学习的方式。所以呢，这个部分呢，给各位参考。哦，对，哎，刘总，还有一张，对不起，我还有一张也要给你，等一下，哦，还多一张，我现在。的发现，方旋平 衡，而且应该是这样讲啊，越讲到后面的时候啊，你会越发现我们两个人的学习的过程跟论命的经验，会在解释天干地支以及一个命盘的角度会不一样。这也就是八字有趣的地方，就是说你看到的东西的方向跟我看到的东西的轨迹方向不一样，可是很有可能的得出来的答案是一样的，这就是有趣的地方。而且在之后我们可能会讲到，我们接下来一定会讲到那个地支的刑冲合害会破这几个东西，大家不要听名词觉得很专业很可怕，其实不是，它其实就只是在形容像占星学一样的，就是30度、45度、90度、120、150、180度的一个形容，就是刑冲合害会破这种东西。其实不要害怕，它就只是一个角度的形容词而已。 好，哎， 传给我了吗？ 没有，传了两张都传了。那你的 IG 已经放了第一张了吗？ 我把两张并在一起吗？ 好，都可以。就是、看，对，如果你可以并在一起或分开都可以，或者你先放一张，我就先讲一张也可以，都可以。 我已经放了一张了。 好 ，OK。那各位呢，看一下李组长的 IG， 然后看到我们最后在上传的那一张图，等一下，我把它自己也把它 OK。它其实就是一个就好像刚刚李组长就是人的一生哦。那。刚刚李组长呢是说从建议大家可能从胎开始就对了，哦，因为胎就是怀胎。那我们以前当然就是直接从长生开始，就长生沐浴灌溉渐入帝王衰病死木绝胎阳。那你会发现这张图如果对比刚刚我们在讲的这个十二地支位，有没有？所以角落，那这一张图的特别，它是说它是以木为主，哎，对不起，不对不对，以火为主，我讲错了，以火为主。以火，哦，火来讲的长生来讲，因为什么？因为火最旺是在午嘛，午时如日中天，所以你看到这一张图，它是写地旺是在午的位置，跟之前其他张对应，因为这张没有把十二地支写进去，但是你会发现，所以火最旺在午，所以这一张图呢就是火的十二长生，所以火的十二长生是从哪里开始？是不是从左下角这个绿色长生位？绿色代表。东方代表春天，所以当寅月出生的时候，就是火的长生，然后长生沐浴灌溉，灵官就是我觉得的太子位，我刚才有讲过，帝旺就是登基了，然后呢衰位就是太上皇，然后呢病死木，有没有？木呢刚好是戌的位置，所以我们刚才讲说生有戌，戌就是上一个的库，就是这个意思，火库。哦，然后绝胎阳，然后呢，这个有一个很特别的观念。当然，我觉得这个我的解释可能真的很，各位不一定可以这样。就是说，你会发现，就是说，胎位刚好跟地旺位子午，它刚好是对的，就是相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摸索。那我理解的部分就是这样部分跟大家分享而已。 所以用这个部分来去对照，你会发现十二长生。那其实长生我们最常在用的，应该这样讲，你稍微知道长生位，或是灵官地旺位，或是这个最后虽然是长生位，可是我们还是会看它地支有没有同庚。所以你以前来参加我的论命房，其实我没有看那么多，大概就是看它有没有同庚，它是长生或是旺位，或者它是属于比较不好的位置这样子。然后这是第一张图，那第二张图放上去了吗？我看 我把它合并一起放。 OK， 好。那李组长又放了第对在对又放了第二次，然后呢，你的第二页他把两页放在一起，所以你们可以看到第二页就是十二长生的这个。那因为在地支来讲，土是火土共生嘛，或是火土共长生，它是同一个位置。所以其实里面只会有四种长生，就是四个角落哦，金木水火哦，所以长生位就是四个角落。然后呢，然后旺位哦，还有它的木库。那这个部分特别把它弄在一起，是因为我们八字有一种特别叫三合局，它有点像什么占星的一个什么，这个叫什么角度的一个什么什么相位，就是这个我不太会解释。但是他说他会当这几个东西建在一起的时候，它会有一种和局势的一种化学效用的能量的加成。所以你会发现说，刚好其实很重要的是长生位，然后地旺位，然后木位，它会特别框起来。那然后呢，刚好这加起来，这个三个东西重叠起来就是十二地支，每一个都有这样子。以上这个是我的一点点补充。那这或许有点混乱，那各位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如果哪里我讲的不太清楚，你还是听不太懂的话，有吗？ 举手因为十二长生位基本上我们也不会特别记那么精准，就是说你问我哪一个是哪一个的阳位还是官带位，你突然问我也不记得。 没错。好，那我们来问一下 Grace 或者 Jerry。好，我正想问 Grace 跟 Jerry。Jerry 这样可以吗？ 问一下，你那个李组长里面有一张图是那个天干十二长生十二那个十二长生表那个吗？ 他原本 PO 的， 那个阳的天干它的顺序是顺的，阴的天干呢，它就是逆着走。为什么？ 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就是对，这个就是我们在八字里面有一句话叫做阳生阴死， 对啊， 所以甲木的阳生地，所以当那个甲木在那个走完了以后，换世界啊，我来找一下那张图，然后把它对一下，它这个就是啊，等一下哦。 那 Jerry 一开始看就看到了整个的重点， 对，就是你看到说。甲天干在，如果你配上刚刚的诀，但是如果你单看这个天干哦，先讲一下 ，Jerry 现在看到的是天干长生十二神表，是原本李组长在一开始就 PO 了，然后在这里面呢，他分别把十天干的十二长生都做了一个表，那也就是因为刚刚我发现这张表可能会有一点点混乱或复杂，所以我才另外再 PO 提供两张图。那在这边有个特色，就是说这是一个说法，但是这个说法对错怎么用，我没有办法回答你哈。但是它确实跟我们刚刚讲的有一个很大的矛盾，也就是说甲天干，你看甲的长生在亥子丑寅卯辰巳午死位以后，然后阳生阴死，所以呢换阴天干乙木，然后而且它的顺序是倒过来的，所以它是午巳辰卯寅丑子，所以它的长生位一个顺向跟一个逆向，是一个正轴跟逆轴。那我这样简单的讲 ，Jerry 可以懂我要讲的规则吗？ 有一点不太懂。 就是它就是一个，我只能跟你说这是一个规则。就是说甲木走十二长生走到十位以后换乙木接力，但是因为呢，我们有一个阴阳顺逆。所以甲的走法顺走，然后阴的走法逆走，这是一个。然后呢，但是我个人自己在运用的时候，我还是会以这个长干 比较重要，因为为什么？比如说，你看乙天干它的长生位在午，可是呢，如果你对我们之前的李组长的前一张表地支暗藏里面，午里面其实是藏丁火跟己土，它并没有任何木的根，所以这个阴长生就会觉得好奇怪了，你就没有你的根气，没有你的家，那怎么会有一个长生位这样子？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些矛盾。那当然有一些前辈是提出来说不用管阴长生，哦，但是这个东西我没办法回答你。但是如果你问我自己，我自己不太用阴长生，我还是会以长干为主。那或许这个东西它的阴长生是不是在别种术数的用法？那还是说这个正确要怎么用？其实我不知道，我也对，这是我的理解，给你参考。 应该是这样讲哦，派翠克讲的很对了，因为从现在这个点起点开始啊，古书派跟现代的应用派就发生了一些起见。所谓起见的意思就是说，古书认为十天干的十二长生应该是阳顺阴逆，阳天干是顺的，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这样走，然后当甲天干，我们举例，以甲天干走到申这个位置的时候，他就绝了嘛。绝了以后，他们的认知是另外一个阴属性的同天干会从绝位开始走胎位回去那个位置。但是这个古书传流至今啊，流传至今发生的一个第一个问题就是，他怎么去定义出来说他是阳死阴生？第二点，为什么要逆位？这个东西没有古书做交代啊，很多老师就一代传一代这样背下来。但是问题是，我觉得但的确像派翠克讲的一样，我们其实并没有特别去记阴天干的十二长生表，我们会比较喜欢去看它的地支长干是不是有它的根，这是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派翠克举到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乙天干的十二长生表是正确的话，那为什么午子丑寅卯辰巳午的午里面却没有乙的长干在里面？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但是我们没办法特别告诉你哪一个方法是对的，因为两种流派都有人用，两种流派目前拿不出正确的有力的数据去压倒对方说我的就是对的，所以我们会讲两套是的坊间上用的版本讲给你听，那你在自己再去运用之后，如果你有运用的话，再去实际参考看看说，哎，是不是跟我们的经验一样，阴天干其实我们也不看长生，或者是你自己有独门的发现说，哎，到底是阳顺阴逆对，还是那个其实阳天干跟阴天干可以用同一种十二长生表，都不用特别分一样。 没错，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很实质的，就是把我们自己的目前会的跟不会的跟还没搞懂，那也有可能我们在那边讨论讨论，哎，我们就搞懂了，就会用了哦。所以说这是我自己的用法，那其实就是有很多矛盾，其实在学八字或很多都有很多矛盾，但是就是说从这个过程当中去慢慢找到一些对应的东西这样子。好，那这个部分回答了，今天感觉是蛮有难度的哈，不知道各位吸收的还可以吗？ 结果接 了，他刚才接了一个电话，可能就是，哎 ，Grace， 这样可以吗？ 他说不要 Q 他， 不要 Q 他。好，那这个，哎，那李维老师这样可以吗？ 哦，我有一个笨问题，就是 别这么说， 刚才大家在讲的是那个，就是，哎，等我一下，我划一下。 好， 对，就是刚才最后在讲那个天干长生十二生表嘛， 对， 那会有地支长生十二生表之类？ 没有，没有地支，就是他这个就是我之前有提到说，为什么我会把那个天干有点当做那个行星，然后地支好像是一个他的基地对应的一个位置，所以 你这个行星，譬如说这个行星有讲了，譬如说李登辉的一生，你是你认识的是十岁的李登辉，二十岁的李登辉，四十岁的李登辉，然后六七十岁的李登辉，你懂意思吗？所以我觉得他是有点是动态的。还有一样意思就是说，我们以前当兵，我们以前像以前当兵就想要认识将军，只要认识将军进去当兵就爽，对不对？可是我五岁的时候认识将军，那等到我二十岁要去当兵的时候，干他已经退回了。对不起，我刚才有点讲粗话，所以我就说他有一点就是时空的概念。所以每一个天干，他在地支这几个位置，刚好是他对应的一个力量，或者你可以当做一种，譬如说占星学，他在哪一个角度，或者像奇门遁甲，哪一个能量在刚好遇到哪一个天时地利人和，他可以发挥的很好。或发挥不好，所以我觉得这就会有一点叫天干跟地支的不同，然后叫天地的呼应，或者是之类的。欸，我这样解释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吗？ 有，应该大致了解。 好， 你这样子的讲法真的跟我刚刚突然想到的东西很像，就是说我们一直把提醒大家说日主的天干很重要，因为那代表你，那地支就有一点像是。就是我最近举个例，大家听一下哈，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就是讨论的地方。就是说，如果天干是代表一个人，而且你的天干，譬如说属庚、属丙、属午癸等都不管，好，天干日主那个五行，那个就十二地支其实代表的很像是你在看电视或者是听广播的时候所转的频道。那为什么是频道呢？其实就是有点像是合不合你的年代，合不合你的胃口。就像我们讲，如果说我们张雨生唱的《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可能二十几岁，好，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岁，你听都会觉得很有 feel。但是如果你让一个六十几岁的人去让他听说《我的未来不是梦》，现在六七十岁的人听《我的未来不是梦》，可能会觉得。讲句难听一点的话，连杯有没有明天都不知道了，还有我的未来是不是梦？所以他有没有跟当事人产生一个相当的支持性的那个共鸣，或者是能量的支持，那就差很多。所以也就是说，为什么人家会说不同的年代的人会有不同年代的代表歌曲？比如说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啊，还有周杰伦的歌、五月天的歌啊，还有跟后面的。911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后面的歌星，只要他能够代表当时的风潮，那也就是那个年代的共识性就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换算成五行来看的话，也就是说你分别都有金木水火土自己专属的五行，有自己专属的特性跟年代的时候，你要去对应到的地址又会有不同的结果跟不同的效果会出来。这是我自己刚刚突然想到的东西。 那对，这就是我们就是跟大家分享我们自己的理解跟一些看法。那当然这是现在，如果哪一天我又想到更好的想法，我就会自己慢慢转换，然后再替换，再往下这样子。那问一下那个小拉链，这样可以吗？到目前为止，你这样可以吗？ 可以呀、啊，我可以插个话问一下，你刚刚那个你框起来，譬如说那个。寅午戌未合火什么的那种，那我想知道，因为我本身是午火午丙午丙子日主的，然后我就会特别注意丙的，然后为什么丙辛还会走这种东西会合化会变成水啊？是怎么来？ 这个我怎么来哇？只要问怎么来哦，这是一个大工程了，这个。但是我可以跟你讲，我怎么看待这个现象，这样好不好？我觉得应该这样讲。我觉得对对对，怎么来这个真的太难了，这个哦。 这个我们好像也回答不出来。 对对对，这不是我们的人，但是我先讲一下，我觉得说天干的五合，哎，好，先之后我们会再讲。 你有摆天干五合啊？最近到中级了吧？ 你有摆吗？好，那我先稍 我 还没摆。好，那我稍微讲一下，就是说天干五合跟这个地支三合的有一个什么差别，就是带一下，反正我们会一直重复嘛 ，repeat 很多东西，不是讲一次各位就会有概念的。 那天干五合我会觉得叫做这个叫做八字的化学变化。那如果我们把它对应到人身上，就是叫感情，或者像暧昧，像结婚哦。因为在天干的五合，你如果有注意，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它有个特别的顺序，就是一跟六合，二跟七合，三跟八合，四跟九合，五跟十。那这个合法又要讲到合图洛书，什么天一生水，第六成之，什么挖沟的，这个太多我背不起来。但是你可以注意它有个顺序，所以甲己合，对不对？乙庚合，丙辛合，丁壬合，戊癸合。那在每一个合的有一个特色呢，它一定是一个怎么讲，就是阳日主配他的正财。所以甲跟己合，甲是属木，阳木，己是阴土，所以木克土。我以前不是，我之前好像上次有稍微提到，我克者为财，所以男生来讲我能支配以前，然后 以女生来讲，您头家就是您人，所以管我的。所以女生来讲，我们会用阴阳阴干来代替，所以管我的正官就是我的老公。所以你会发现甲己合，己就是甲的正财，哦，所以就是我的大老婆，或是名正言顺的老婆。那己是甲的正官，然后乙根合，根是阳的金，乙是阴的木，所以乙就是根的正财，那根就是乙的正官，以此类推。所以它有点像叫做谈感情。那我再举个例子，生活中的假设你毕业，好一个好，比如说像小拉链，你毕业以后你妈要把你送到国外去念书，然后你男朋友说不准去，如果你去了我就跟你分手，然后你搞不好就不去，那这个是不是就是一种和，或是一种羁绊？那也或者说，你男朋友要出国念书，你说不准去，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分手，要么带我去，然后你就因为他的关系跑去国外念书。所以这个就是会有一种叫八字的，我觉得叫做化学变化，或是一种结婚，或是一种暧昧，或是一种很特别的，就是而且这个五行的力量是很特别，你会发现甲乙合、乙庚合、丙辛合、丁壬合，它都是五不同性质的东西合化的。哦，所以我再举个例子，假设你嫁到那个郭台铭他家，哦，小拉链嫁到郭台铭他家，那你是谁已经不重要，因为你是郭台铭的媳妇，对不对？那你是不是从你的身份就变成另外一个人？所以这个就是有一种叫做八字的一种天干五行的化学变化。那地支有所谓的六合，有所谓的三合。那三合呢，我常常会讲各位，如果你刚才看到十二长生这个图，会发现有金水木火四个长生把它落起来，而且都会有什么寅午戌亥卯未巳酉丑申子辰，这个就叫局。局就是很强嘛，哦，局的力量为什么很强？这有点感觉，我很喜欢拿这个东西来去做例子。各位如果你看这个十二长生的这一张图，各位知道我在讲哪一张图吗？就是火木金水十二长生，然后有把寅午戌亥卯未巳酉丑申子辰，这个是我看一下，这是李组长 IG 的第几张图？李组长 IG 的第几张图？是我的，对不起，就是李组长最后 po 的这个 IG 的第二张图，我就在我提供给他第二十二长生的第二张图，哦，那这张图你会发现，它其实这个局很特别，就是说一个局要主，一定要有地旺位，地旺位有点像主帅、主将，哦，主将，一个主将啊，地旺，我是皇帝，主将配一个长生，配一个木库。那我怎么去理解长生跟木库这件事情？我会举例，假设我今天是要这个财团，我要炒房地产，所以呢，我是财团。那财团要炒房地产要几个条件？第二个，政策支持。所以呢，木生火就是支持我的一个政策，因为印通常有一点点就是助力啊，或是长官啊，或是一些行政能量，所以呢，这个财团的这个帮忙的画这一块是从化区，然后呢开始把资源往那边灌，然后再配上我的五，然后呢木库，因为库我刚才说过当做财库，然后再加上银行支持，那你觉得这个炒房地产炒不炒起来？ 就会吵得起来。哦，所以我从用这个概念来去看这个三合局，当然地支还有六合。好，我这样讲小拉链可以吗？ 了解。可是我觉得很奇怪的是，譬如说你刚刚说甲己，它合土嘛？ 对， 因为那是里面它本身有己土，所以合土很正常。然后什么乙庚？ 哇、哦，你问的很好，我懂你要问什么。 丙就只有丙辛，它丙里就没有水这个东西的，就会 好。这个就是我跟你讲，如果你要问原因，我觉得你可以上网 Google 跟百基那个维基百科。但是我觉得我们要着重的是现象，譬如说，等于是一对夫妻结婚，它有五种变化。因为我一直说过，老祖宗说天地万物简单就分五行，人在五行之内，所以人在很多事情的关系大概就是五种变化。所以它也简单的讲，就是说由这五种基础变化去做延伸啊，但是它会分五大类。所以这也会牵涉到我的要讲的食神意象，但是今天可能不见得的时间可以讲到。所以他就说，你结婚以后有两种，有五种变化。第一种是你跟你老公结婚，然后你以你们老公家为主，对吧？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你老公跟你结婚，你老公以你家为主，对不对？所以甲己合土，甲是男生嘛，老公阳木，甲己以后变土，所以我就入赘了。被你家的人听老婆的，乙跟合金就是正常的，因为根是阳金，乙是乙木，然后所以乙木呢就嫁到根金来，被根金家的人属金，这问到位了。那你刚才讲的对，丙辛化水，有可能是什么？丙是火，辛是金，然后合了以后化水，可能这两个一合以后，他们跑去做公益了，比如说。这个谁啊？比如说之前不是嫁给那个张忠谋老婆张淑芬，然后他们两个结婚了以后，突然间本来那个张忠谋是搞台积电，然后娶了他老婆以后，莫名其妙就跑去做了公益或者做别的事情，他就会有很多种变化。这样，那可能有五种，那我只是举例，所以我一说一对，然后也有可能夫妻结婚以后，两个就退隐山林了。哦，或者是他们就怎样了，哇哇哇哇，或者以小孩为主，或干嘛干嘛干嘛之类，他就会有五种变化。这个是我大概想要跟你分享的，这样你可以理解我想表达的东西吗？ 了解。那我想说，譬如说我洗用神是洗水用火太多，那可是我为什么我黏住的有水那个帮不到日柱吗？就是太。 好，你问的问题又太难了，因为我要不是说太难，就太复杂，就是说光一个喜用神，光一个叫做用神就已经是怎么讲，各家的同样用这个字定义就不同了，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你问这个太难了，这个暂时没办法回答到，之后如果我们有开有论命团，或者说再往后面学一点的时候，我们再讨论这个部分，这样子好不好？ 哎呀，好，谢谢哦。 不会不会，好，好，那目前讲到这边，好，李组长。 我先回馈一下那个小拉店你要问的那个天干五合为什么合哈？你 Google 打天干五合原理，天干五合原理，然后它就会出现第一个搜寻结果，它就有告诉你说那个天干五合要顺行的。方式就是五行如何带出来的方式，那跟合落是有点关系的。那他的说法，我觉得你参考就好。那我觉得，因为论命，如果你在找这个方向的话，你会太走学理化，那这不太是属于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带大家了解八字这个东西，因为听得出来你有一定的程度在那个地方，但是问题是那个所有房间里面的朋友可能已经开始渐渐跟不上我们的东西是什么了。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看是要把排水科论命房的时候再讨论这个东西，但是我会先找 Google 的结果告诉你，就是说它的那个天干五合的五行水星如何带出来的，从那个地方找一下这样子。 了解。 喂，那其他的朋友有没有针对于今天所带出来的食神意象、地支长干，然后还有十二长生肖的问题可以提出来？ 师，那是不是就背一下那你说的那几个比较重要的长生、沐浴、灵官、帝王、木爵那个？ 对啊，长生、沐浴、灵官、帝王，然后木爵这总共六个左右。 稍微背一下那个。 对对对对对。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好痛苦，我不想再背，那沐浴可以先丢掉。那如果你接下来又觉得哪里很难背的话，木跟爵你就丢掉，那你就丢了。最起码你要留下长生、定灵官跟帝王，那为什么？我们之后会提。 像对，像我补充，像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没背，或者你知道这个东西，然后到时候边用，那其实我觉得，比较直接一点就是看，长干，然后三合六合，然后所谓的这个冲啊，行冲的这个部分，大概就可以，就会有一些理解了，这样子。那所以长生只是要稍微知道说，哎，这个概念是什么。那我觉得当你用的越多，你自然而然你很快就会背起来。 我举个例哦，为什么灵官帝王，我们扣掉长生来讲，为什么灵官帝王这么重要？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那个十二长生表，就是排水科那个形容，就是说灵官跟帝王有点像是当太子跟皇帝。我问你，有人会去特别记录在或者是在意一个皇帝什么时候死掉，一个人什么时候死掉的吗？通常还好，除非他死得非常奇葩，或者是死的事件特别的大。所以我们通常会记得什么？我们通常维基百科跟历史书里面会记得的都是你什么时候当太子，你什么时候当皇帝，你当皇帝当多久，对不对？所以灵官帝王在十二长生表是数一数二重要，一定要记得的东西就在这个地方。那如果你们真的记不得也没关系，通八字 APP 也会告诉你，这样子。今天讲的东西带的延伸东西比较多，所以大家可能要消化一下。如果有任何直觉上有想问的，不要客气，就直接提出来。那原则上我们四点会关房间，所以剩下十五分钟左右有想问的就主动提出来，不要客气。那我还蛮欣慰的，就是今天的我跟派这个就讲说，我们的房间以后人会越来越少了，因为八字越讲到后面能有兴趣的人就一定会越来越少，这也是理所当然的预期。但是没料到的是，大家还保持着三十左右的人在听，这也是蛮厉害的。 对，然后能够学到这边，我觉得蛮好的，因为接下来在讲师生意象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可能就会自己会有稍微隐约可以有什么感觉，或是感觉看得出什么，对不对？那学东西就是这样，就是你学了以后要能够有一点理解，或是可以发现什么。我觉得这样大家才会一直学下去。所以我跟李组长会设计的这个节，虽然是拿大家做实验，但是我也会希望就是说让大家在每学一点就可以知道怎么用，每学一点知道怎么用，这样大家才会一直想要学下去。 其实大家要刚刚派瑞克所提到天干五合啊，他的形容就非常的传神。所谓传神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天干五合就一定是一阳一阴的组合。那我们怎么看？就是五合就是合作的合，就是甲乙丙丁戊一排，己庚辛壬癸一排，哦，就有点像是相亲啊，排队啊，那就是那个男生找女生哦，没有同性恋或者是异性恋的那个贬低的意思，就是说古时候的人的排序就是这个样子，阳天干会找阴天干，阴天干会找阳天干，那甲己一排一排的、啊、对，才不会互相抢。好，所以阳天干一定合财，合作的合，财富的财，原因就在于说男生想要找女朋友啊，财就是指老婆的意思，女朋友。那阴天干就一定合官，合作的合，官的做官的官、哦、然后就是一定会找男朋友的意思。那这就是基本上的一个概念。那之后天干五合地支的行冲合会破害，我们也会提到，大家不用担心，那是之后的事情，只是刚好今天小拉链有提到，所以我们特别带一下，这样子大家会有一点点概念在那个地方。啊，其实大家如果听到目前为止，你已经几乎要跨进总结的角度的 阶段的，因为接下来就是相位，还有合，还有我们最后还会带到，我们预估会带到格局。哦，那格局就有趣了，格局贴近大家就很有趣，因为你开始就会像星座一样讲说，哎，我除了是庚金人之外，我是丙火人之外，我是癸水人之外，我还是什么食神格、哦、七杀格、正官格、正印格、正财格，很多很多、哦、那所以就是后面会谈论的东西那都不急、哦、因为已经有很多朋友私讯我说今天讲的东西延伸的太多，他们已经听不懂了。 嗯，对，然后我再提醒大家，就是说，像刚刚类似像小阿练提出一些问题，其实就是有很多东西的定义啊，像现在命理界大家都还在吵，比如说格局 大家 用神， 对今天的时辰意象、十二长生表，还是之前的五行相生相克，任何的东西都欢迎提出来哦，旧的东西都可以提问题，因为一定有旧的朋友，就是还有新的朋友加入，不懂的这些东西。那后面加入的朋友，也就是看一下拍摄课跟我的那个拜友里面有讲一些论八字的下载方式 ，APP 的下载方式，然后那个还有五行相生相克的基本概念、时辰意象，在我的拜友里面。那也请大家，因为我们原则上要固定开房间的时间呢，就是礼拜，原则上是礼拜三晚上8点到10点一场，好讲新的、全新的，然后。假日原则上会是礼拜六或礼拜天的早上十点到十二点，因为我们两个都没办法那么晚睡哦，所以就是早上10点到12点，是讲那个复习，讲复习的部分。那但是问题是可能不会讲那么长的时间，因为就看来的人有多少，然后那个不懂的人有提出问题提多少，这样怎么决定假日时间长或短。那原则上这两个时段暂时。排版这个时段呢，要谈的内容，我们会在课程之前先拍出来照，或者是把照片上传到我 IG 里面。那另外就是说，请大家务必要追踪我跟派翠克的那个 follow 我们一下，然后小铃铛记得点 always， 因为发现 Clubhouse 现在，如果你不点 always 的话，你可能有时候会 miss 掉，错失我们的房间开房的那个通知。那也同时麻烦在我们的底下的 bio 有 club 底下我们分别有一个人，然后也有一个命运相谈所，就是第一个跟第二个的 club， 麻烦两个都稍微帮我们按一下加入 club， 因为有的时候主持人会是我，有的时候会是排水客，那用哪个房间 club 房间开那个八字的课程，这是 不太一定，目前还没有确定，所以麻烦两个 club 都加一下，这样子也不会错失我们两个平常固定开论命房，或者是我自己偶尔会开那个如果不稳或者是大五一张金的房间这样子。 那我再补充一下，就是说就是我希望就是说大家学八字有一个概念，或者学术数，或者其他数数我不了解，我们就讲八字好了，就是说。我们不一定要是谁是对的，谁是错的，而是说，因为像八字，我刚才讲，光格局、用神、喜用的定义跟用法，其实它就有很多各自的不同。那有时候各家其实现在没有办法去说谁对谁错，所以我觉得我会建议大家，我们会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看法，或者我们怎么使用，然后我们然后不要用这种不是。A 非是就是是非，就是单元两元那个二维对立来去看这个事情，那而是说慢慢的去感觉在一片混乱当中，你可以慢慢抓到什么，你可以抓到什么，然后那当你一直觉得你有进步，你有抓到东西，那我觉得这东西你就会比较容易学下去。但是如果你一直在前面这边我觉得一定要定义什么才能卡住的话，我觉得这个对于来学八字来讲，可能就会有蛮多障碍的。 然后我这边顺便推荐一下哦，因为来这边听的房间的老师们也很多、哦、像那个台面上史皮克就是嘉诚导师，就是教导我那个古埃及灵气老师，他本身也会其他灵气，旧灵灵气跟那个卢恩符文。好，然后李维老师也是很常开房间，大家可以常常去听，因为他常常会用塔罗牌搭配那个电影或者是小说故事来一起做那个搭配的 穿插介绍，还有跟大家聊天的部分。那阿卡神吧，大家就跟你，他就我问到目前为止，我只要不懂的大概都问他，大家都会有，都几乎九成都会有个答案会出来，这样子。那还有看一下底下今天有谁来，还有马鲁克，我比较熟的哈，不好意思，那个马鲁克就是精油跟灵气的老师，那他周末也会开那个精油抓走的那个房间，对，然后哎，墨源也是会不闻不问的老师。好，就介绍一下这些台面上的优秀的老师。那不知道最后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要主动问啊，主动问才能辩证我们两个不见得都是对的哦。有的时候搞不好你的想法会是对的，而且我必须说一句实在话，两个会八字的人用自己的角度、不同的角度去诠释同一个东西的时候啊，很妙，因为我们同时也，我们两个人，我跟太岁哥同时也才会在房间里面发现说，哎，原来你学的跟我学的方向是不太一样的，我们认知也不太一样的，或许可以从我们彼此身上找到的一个更新颖的看八字的看法。然后对于台面上跟所有的房间里面的学习的朋友们，你们也蛮有福气的，我说真的，因为通常你要学八字第一个就是看老师的知识跟那个程度到哪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通常几乎没有八字老师愿意教这个东西，他就叫你直接背，那当然就很枯燥。第三个就是说，你通常都只会有一个老师教你，几乎不可能会有两个老八字会懂的人来教你这个东西怎么看，这样子。那但是问题是，也不要把我们当神，因为我们是人，也是会犯错，那也有可能我们背的东西或者是认知东西有问题。那只要你提出问题，我们才能尽情的教你，然后尽情的分享我们的看法，然后或许你的看法也会是对的，也会刺激到我们，有哎，我们原来你有这种看法也不错哟，这样子。那欢迎大家下个礼拜，如果你们下个礼拜才有空的话，就下个礼拜三晚上八点到十点一样的时间。那如果还想要跟， 今天我一定会就等我一点啊。 哎，请说。 不好意思哦，就是你前面在讲那个食神啊，那个表啊，就是你 IG 的那个表。 是。 然后就是有提到，就是他不一，就是你说这个表的位置，它不是一定就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意思吗？ 喂，老师，你的意思是说，我讲的意思是说，它不见得就是这个意思，它有可能会换的意思。 换位置是这样子吗？就是比如说那个笔，比如说那个正印好了，就是在印销的上面，一个是销神，一个是正印嘛。那他是不是，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假设他是在下面的话，就是他的那个相生跟相克其实是这个关系，只是他不一定就是金木水火土，是这样吗？ 应该是这样讲。我们来看我的比较旧版的那个有他是新手入门二。那一个照片的第三张有一个圆圈加五芒星，中间有一个刻字的刻，那一个老师讲的是这张表，对不对？ 对对对，那张表，对。 好，我们最后来讲这个部分的东西哈。大家会看到那个五芒星的外围圆圈，就是有五个圆小圆圈，就是我们不要看最外围的，我们先看圆圈上的。有写印销比劫食伤财官杀这五个东西嘛，对不对？ 对。 哎，这老师有看到吗？对不对？ 哦，有看到，有。 好好好，那我讲的不同的意思是指说，不要认定哪一个五行就一定是印，或者是食伤，或者是比劫，或者是官杀，而是要先找出我是哪个日主。然后回归到最原本我们教的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然后去找出我这个五行哪些是生我的，哪些是同我的，哪些是克我的，哪些是我克的，哪些是我生的，然后才会定义出这个圆圈。那好， 假设我们以老师的版本，你看哦，我们以老师嘉诚老师的版本，老师是癸水嘛，对不对？好，癸水的话，我们哎，老师有听到吗？哈， 有，我有听到。 好，癸水，癸水的意思就是属水。好，那属水的话，我们把它放在五芒星的正中间，把那个克放在正中间的时候，那请问一下老师，我们以前有教到癸水的印星是生我还是我生？ 印星。 对，老师还记得吗？ 没有听到，我没有听到。 所以你没有听到这个区块。 对。 好，那我再重新带一次。好，我再重新带一次。不会，这个是基础的东西，一定要讲好，今天要讲完整。大家如果是新朋友，也同样可以听一下。五行相生相克，在我的拜友里面讲，有讲到，所以我不特别讲，就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火，水生木，木生火。然后五行相克，在我的拜友里面也有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生金克木这样子。好，那这五行生相生相克已经确定好了之后，我们以嘉诚老师的癸水做举例。五芒星的最上面是印跟消两个字。好，我们先不看，我们先不看消，我们就看印。印就是指印章，就是指一个印章的概念，我们叫印星。好，星座的星，印星，那就像是妈妈在照顾我的意思。所以既然印在八字领域叫做妈妈的象征，所以他就是生我的人，妈妈生我嘛，把我生出来嘛，所以印跟消就是生我的，叫印。那我刚刚一开始有讲到说印星为什么后来又分出去有消神跟正印，因为一个表阴，一个表阳。这样可以吗？到目前为止， 这个阴阳是跟我自己相对的阴或阳。 对，我们先不要看其他的，我们就只看阴。我们先，因为你只要这个道理通了，你所有的道理都会通。所以，我们回到搭配的原始的生我的五行会是什么？ 生我的五行， 对，老师属水嘛，那什么东西会生水？ 金生水。 好，金生水，所以哪两个五行属金？ 心跟，对啊，心跟。 心跟心嘛，对不对？跟心两个，对不对？ 对。 好，跟心。两个都属金，所以它都是老师癸水的印星。 哦， 这样懂了吗？但是问题是来了，问题来了，我要接着问你更深入一点的问题：哪个是癸水老师的日主癸水的正印，哪个是偏印？ 正印偏印。 对。 所以偏印是阴阳。 同样的五行。偏印是同性质的五行， 偏印是同性质的五行， 对，同阴阳啊，应该这样讲，同阴阳的五行， 所以是心吗？ 对 ，OK， 所以根就是你的正印， 哦， 好，好，那我们再举第二个例子，我们举比劫好了，来举比劫。比劫是相同于我的五行，所以老师是癸水人，那跟你一样的五行是哪两个？那跟你哪五行一样的哪两个天干是一样的？ 天干是一样的， 就是五行相同。比劫叫做相同于我的五行。你是癸水哦，所以你要找的是什么五行？水，对，没关系，慢慢来，不急。 大家所有的人都可以一起听，因为他的问老师的问题可能就是你的问题，因为你没有真正下海去看自己的八字，你永远不会，你永远没有办法实际操作一次就不会懂。老师的八字五行是日主属癸水，癸水，比劫是相同于我的五行，所以比劫一定也是什么五行？ 也是水啊。 对，也是水。那所以天干当中有谁属水？ 水。 还有， 人属水，癸水，人癸都是属水。 人癸都属水，好，所以癸水日主的人， 嗯、 就是人癸都是他的比劫。这样有没有比较清楚一点？ 理解，理解， 理解吗？那剩下三个还要再跑一下吗？ 我慢慢来好吗？ 好，OK。 老师压力很大，在台上讲话，大家一定压力会很大的。所以 有让老师休息一下，有没有人想要自己示范一下的？想要示范一下的就开麦或者是举手，因为我会看着你的头像问你，因为这样子你才会进步哦。因为你不要担心这个问题，不要担心这个问题。我们举谁呢？剩下谁？剩下 Grace 跟 A， 要不然啊 ，Grace 今天比较忙，我看 A 的好了，大家看 A 的。如果以那个圆圈来讲的话，我们接着讲食神，他是庚金的，他是庚金的。食神代表我生的五行，我生出来的五行。那金会生什么？金生水，金生水，所以。庚金的食神跟伤官就会是水的五行，那会是什么？壬水跟癸水，壬水跟癸水就是庚金的食神跟伤官。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一个原则，八字的枢纽第一个在日主，你必须把自己的五行定义出来之后，所有的其他七个位置的关系都跟日主有关系，不论是生相生相克，还是同相同于我的五行，一定都要以八字的日主五行做最根本的比较，都是跟那个东西比较，然后你才可以写出食神、伤官、七杀、正官、正财、偏财、正印、偏印、比肩、劫财，这样子才有办法把一个盘全部定义出来。那大家。如果不确定自己东西怎么定义是对的话，很简单，把你的论八字的那个盘打开，先不要看那个它上面国字写什么正官七杀那些东西，先不要看，你先用自己的意思去推，然后推了以后写在旁边这样子上面，你先推完了以后，你写出来的东西去对照圆圈，把它带入之后，然后再去看论八字，如果都对，那你就代表你的道理是通的，要练习真的。好，那原则上就是这样。那看看这个有没有什么东西要补充？ 没有了，我觉得今天的应该蛮混乱的，所以大家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消化跟思考吧，这样子。啊，我真的没有什么要补充。然后各位，你也可以放轻松。如果你也不要觉得说到这边今天听不下去，你好像之后就一定要放弃，我倒觉得不会，也不用这样。 用啊，对啊。 对，你就慢慢堆叠，慢慢堆叠。那只是说，你如果照着顺序走，因为我们安排的顺序还是会有我们认为比较好的学习路径。那因为有些时候对八字有兴趣的，搞不好你以前也有一些零散的知识，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大家都可以就是轻松，然后我们也会把它录起来，也会把它放成档案，然后到时候会放在我的那个 IG 或粉丝专页，或者也会给李组长，因为李组长那边说他放不下，所以呢我们可能都会放，所以各位也可以重复的听，那也不用担心这样子。那也会有机会，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在下次我们还有在开课程的房间的时候，你再举手问就可以了，这样子。啊，我的补充的这样子。 好，那原则上就上到今天这个地方。那我觉得今天的料够多了，因为一个小时要塞这么多东西，其实蛮多的。那大家有空就练习啊， 有，如果我们有上来，或者是你 IG 想直接问也都可以，或者是问派，不论是派翠哥还是我李组长都可以。那接下来我们就不录音了，那如果要解散就解散。